有任何 O 的音 OK 好哎，这样啊以后啊谁把老师的纠音的这期节目转发朋友圈我们下次就给谁先开绿色通道纠音 Yeah, we're gonna yeah 这么好的课程得给同学朋友们亲友们安利一下安利好了 给我们的就是 the people who support us in their WeChat moments 的 好不好以后就这样、 yeah. 把截图发给我咱们就按这截图来先看谁纠音 Also if anyone calls me on Saturday night and 周六这个梗怕是过不去了好谢谢大家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 okay, 下次见 OK 哇、wow.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第19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002年2月8日至24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行美国911恐怖袭击激发起的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在第19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再度高涨在开幕式正式开始前美国警察代表演唱了天佑美国开幕式刚一开始八位美国运动员和八位纽约警察和消防队员将一面从废墟里抢救出来的美国国旗护送进会场在举行各国代表团入场仪式时三届冬奥会金牌得主著名滑冰运动员艾米·皮特森打着另一面国旗带领美国队走进会场本届冬奥会美国代表团的装束也突出了爱国主义色彩他们身穿代表国旗颜色的红蓝服装手里挥动着小国旗向欢呼的观众致意格莱美奖得主莱安·里姆斯演唱了2008年奥运会官方主题歌曲 Light the Fire Within 开幕式环节也致敬了之前举办冬奥会的所有东道主 There were signs of remembrance of September the 11th of 2001 This being the first Olympics since 9/11 The opening ceremonies included Grammy Award winning artist Leanne Rimes singing Light the Fire Within as the official song of the 2002 OlympicsThe opening segment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celebrated all previous hosts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相关词汇。The opening ceremonies, 开幕式。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